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2007年的3月24日是这个三月份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六，而妞妞呢，在这个星期六的一项重大活动啊，就是继续在毛毛虫阅读班为8位3到5岁的小朋友讲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讲的故事名叫《女巫温妮》。这个故事呢，大致是这样的：女巫温妮有一座从里到外都是黑色的大房子，同时呢，还有一只周身上下都是黑色的猫咪，猫咪的名字叫做威伯尔。温妮最大的烦恼呢，就是如何在这座黑漆漆的大房子里找到她那同样是黑漆漆的猫咪，因为她实在不想动不动就一屁股坐在猫咪身上，或者是时不时的被猫咪绊上一跤，摔得鼻青脸肿，四仰八叉。所以呢，温妮几次三番的念动变色咒语，先是把黑猫威伯尔变成了绿色，后来呢，又把绿色的威伯尔变成了彩色。但是无论威伯尔的颜色如何变化，温妮的问题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呢，他还发现彩色的威伯尔在大家的眼中无疑成了一只怪物。这可怎么办呢？我们的女巫拖着腮帮子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再次挥动魔杖，转眼间威伯尔重新变成了黑色。而与此同时，那所大房子却变得色彩艳丽了。这样一来，黑色的威伯尔在这所彩色的漂亮的大房子里，无论何时都是显而易见的了。这就是妞妞给宝宝们讲的女巫温妮的故事。而接下来妞妞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宝宝们在这个故事的阅读活动中发生的花絮故事。今天要讲的呀，是毛毛虫阅读花絮《女巫温妮》的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关于青蛙的条件反射》。那天在讲故事之前呢，妞妞跟宝宝们啊做了一个寻找变色龙的游戏。游戏是这样的，妞妞啊准备了8幅图片，八幅图片分别由8种不同颜色的动物或是水果构成。而且每幅图片上都藏着一只顽皮的变色龙，宝宝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只变色龙从每幅图片中找出来。我们的游戏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着，每个宝宝负责找一幅图，一个，一个，再一个。说话间啊，轮到我们的小然然了。然然拿到的图片上有一片好大好大的池塘，池塘里有好多好多的荷叶，荷叶上呢有好多好多的小青蛙，而那只变色龙究竟会藏在哪里呢？然然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聚焦于图片的目光里满是新奇与兴奋，所有人都被小家伙的投入感染着，一起静静地期待着，期待着。忽然，小然然兴奋地指着图画中的一处，妞妞激动地凑上前说：“来，然然告诉大家，变色龙在哪儿呢？”然然冲妞妞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而后激情澎湃地答道：“嘿嘿，好多青蛙。”妞妞先是一愣，随即仔细看了看然然用手指着的那一处，嘿，可不嘛，好多的青蛙。可问题是，变色龙在哪儿？再看我们的然然，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笑得又多甜有多甜呢。刚刚3岁多一点的孩子呀，总是这样的，他们的注意力往往不在大人们的掌控之中，因为3岁正好是婴儿期和学龄前期的风水岭，脱离了母体，爬出了襁褓，而后又学会了说话和行走蹦跳的小家伙们，终于在这个节骨眼上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有太多的新鲜要探索，有太多的好奇要满足，有太多的顽皮要释放。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有太多的机能要萌芽和发展。 所以我们很难确切地知晓一样事物对于这些小家伙而言真正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就像然然对于那幅画的关注一样，相对于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变色龙，最吸引然然的却是那些在池塘里荷叶上嬉戏玩耍的小青蛙。在这里，妞妞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当然然对于小青蛙的热情过去之后，小家伙还是没有忘记把那只躲藏在当中的变色龙给找出来。呱唧呱唧，让我们为这个好奇心和责任心同样可嘉的小家伙鼓掌。就在我们的游戏又将继续进行的时候，妞妞的身边忽然传出了一阵阵奶声奶气的蛙叫声。大家伙的好奇心就像听到了整队集合的口令一样，整齐划一地被勾了起来，当即开始了寻找。我们很快发现，那些蛙叫声原来是不满3岁的小苗苗发出的，而且呀，小家伙在追求声似的同时呢，还兴致勃勃地绕着我们的小房间模仿起了蛙跳。于是我们终于在这个小宝贝儿的不懈努力之下，对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理解。这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一个故事，关于青蛙的条件反射。